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02集。唐默和黑衣女人走到墙角，悄悄地商量信息，宁铮眯起眼睛盯着他们。傅文生很想跑过去，可他权衡再三，还是决定继续隐瞒自己和唐默的关系。正在小朋友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，唐默抬眼给他使了个眼色。傅文生愣住，接着反应过来，唐哥这么做肯定有原因，他选择相信唐哥。唐默和年轻女人低声说了许多话，宁铮和傅文生都没听见。当他们走回去时，女人在宁铮身旁停步，笑问： 宁峰，想不想加入我们的队伍，一起合作？ 宁铮迟疑片刻，抬头淡淡地说：不用。年轻女人耸耸肩，她又走到傅文生身边，微微俯身： 我很久没见过小孩子了，一起过关吧。 傅文生没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，等他反应过来后，错愕地抬头看向唐默。唐默开口：要开始了。地面再次抖动起来，屋子两侧红色光门闪烁出耀眼的光芒，好像真的有顾客从门里出来逛街买东西一样。嘈杂的说话声流入每个玩家耳中，一群长相模糊的红色光人陆续进入店铺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他们的速度竟然比第一轮更快了，如同一片片红色的落叶哗啦啦地从玩家眼前翻滚而过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傅文生瞪大眼睛看着，他想学年轻女人尽可能地多辨认出几个光人，可他才分辨出20个人就感到头脑爆炸，双眼干涩。光人们轰隆隆的成批出现，又轰隆隆的成批消失。唐默的眼中充满了血丝。在最后一个光人抱着礼品盒消失在光门里后，他闭上眼睛缓了许久才缓过神。唐默看向年轻女人，对方朝他点点头，两人悄声交流一番。唐默低声地说： 果然是这样吗？ 宁铮握紧手指： 第三遍再确认一下好了。 唐默说： 嗯。 这次黑衣女人再走到宁铮的身边，没有停住脚步，但是她走过去后又回过头： 你还是不想合作吗？ 宁铮沉默了许久，转头看了眼唐默。以目前的局势，宁铮如果想合作，就意味着他暂时放下了之前和唐默结下的梁子。换作白若瑶，他或许能舔着脸合作，出了这扇门扭头就把唐默卖了，但宁铮做不到。他成了人情就不好向唐默报仇，他并不想因为这个没有生命危险的简单游戏就和唐默握手言和，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宁铮声音平静： 不用。 真不用？ 宁铮警觉起来：你想说什么？女人笑了： 没什么，只不过圣诞老人是黑塔世界最强大的几个 boss 之一，在他的游戏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 宁铮正准备开口，忽然大地轻轻震动了一下。唐默说： 来了。 四人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凑到窗边，唐默和傅文生一边，年轻女人和宁铮一边，他们各自从一扇窗户向外看去。这一次虚拟顾客出现的速度更快，他们进入商店买东西的速度也更快，仿佛被人按下了加速键，红色的光芒重叠在一起，连辨别出有多少人都十分困难。傅文生很快就看得两眼干涩。好不容易熬过了这5分钟，只听黑塔冷冰冰地说道： 1分钟后，请所有预备顾客选择进入正确的店铺。请注意， 进入正确的店铺是转为正式顾客的唯一途径。 傅文生懵逼地说， 如果没法转正呢？ 仿佛听到了他的话，黑塔十分人性地回答， 游戏失败，玩家立刻离开圣诞老人的崎岖商业街。 原来还是不会死，这句话在四人的脑海里同时响起。在黑塔这句话落下的时候，糖果屋的棉花糖大门上忽然出现了两道红色的光点，光点隐去，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两个麦芽糖做成的小转盘，上面一个转盘平均分成两块，左边写着左，右边写着右，下面那个转盘则分成四块，用糖汁在每一块上分别勾画出一个 Q 版棒棒糖、巧克力、蛋糕和礼品和图案，转动转盘可以让指针指向任意小块。 这两个转盘是要我们选择八个商铺里的任意一个进入商店。 第一个转盘将八家商铺分成两队，第二个转盘则直接要玩家选择具体的店铺。时间紧迫，傅文生紧张地看向唐默，他心里有个答案，但他不敢确定。年轻女人早就说过要帮傅文生通关，所以唐默理所当然地走上去，拉着小朋友的手帮他转动了两个转盘。他转完后，转盘扭转回原位，棉花糖房门上闪过一道亮光，一行字浮现在门上， 请所有预备顾客选择好自己要去的商铺，选择完毕，大门打开。 接下来轮到唐默和年轻女人，两人明明是合作关系，却没有交流，而是各自挡住视线，转动了转盘。最后只剩下宁征，宁征站在原地，静静地看着棉花糖房门和门旁的三个人。他抬步走到门旁，镇定地伸出手，摸上了第一个转盘。就在他准备转动转盘时，一道女声响起， 左边的糖果屋。 唐默惊讶地看向年轻女人，宁征也十分诧异，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这女人。过了许久，他悠悠地说， 我们认识吗？ 黑衣女人笑道， 不认识，不过我听说过你的名字，时间排行榜上的华夏玩家不多，你很厉害。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？ 唐默一惊，他意识到一件事，宁征抢他前面说，你也是回归者？ 我有说我是回归者？ 黑衣女人挑起一眉笑道， 你是因为身为回归者才对地球幸存者有这么大敌意？或许没有必要，我们都是人类，何必分得那么清？而且或许我并没有帮到你吧。 宁征眯起眼睛，他冷冷地抛下一句，我猜的也是左边的糖果屋，接着快速地转动转盘。当他选择完毕后，棉花糖大门散发出一阵诱人的甜香，在这浓郁的香味中，黑塔冰冷的声音响起， 一分钟时间到，19位预备顾客成功转正，12位预备顾客游戏失败。圣诞老人认为只有不诚实的坏孩子才不知道他开的是一家糖果店，这是全地底人王国最好的糖果店，坏孩子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圣诞老人的驯鹿笑眯眯地伸出了他们的蹄子。 话音落下，大门吱呀一声打开，大门打开的同时，十几道刺耳的惨叫声在众人耳边响起。等唐默看清眼前的情景，只见11头肌肉发达的驯鹿伸出了蹄子，用力地踹在11个玩家的屁股上，这些玩家痛苦地哀嚎一声，被驯鹿踹进光门，消失在商业街上。唐默四人立刻转过了头，终于看清了自己身处的地方，这是一条狭长宽阔的街道，街道顶头是一道五彩斑斓的霓虹灯大门，上面是一行彩灯大字，圣诞老人的崎岖商业街。街道中央八扇红色光门渐渐消失在空气里，随着他们一起消失的是七家假商店。刚才从房间里看，唐默并没有意识到圣诞老人的糖果屋如此巨大，他仿佛一座宫殿矗立在路边， 一根硕大的棒棒糖悬挂在店招牌上，而在路中央是八间小小的糖果屋。和圣诞老人的糖果屋比，这八间糖果屋小得仿佛玩具。可刚才所有玩家就被送到了这些糖果屋里，他们以为自己是单独进行游戏，实际上他们是同时进行着同一场游戏。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红色光人，最后有12个人没选到正确的商店，还有19人进入了下一场游戏。唐默在人群中找了一下，发现了陈珊珊和傅文铎。傅文生十分聪明地没看傅文铎一眼，径直地跑向陈珊珊。两个小朋友汇合后，其他玩家诧异地多看了他们一眼，没把他们当回事儿。傅文铎找到唐默，迈步走向他。走到唐默身边时，他发现了宁征和一个存在感极强的黑衣女人。傅文铎脚步一顿，目光在宁征身上划过，最后落在那黑衣女人身上。当众人离开糖果屋后，被限制的异能道具全部得到释放，一种不可忽视的压迫感瞬间从头顶压下。唐默站到傅文铎身边，同样审视这个黑衣女人。人群中大多数玩家都在观察傅文铎、唐默和宁征这三个知名玩家，只有白若瑶瞪大了双眼看着那黑衣女人。慢慢的，她的嘴角越滑越大，她嘻嘻地笑了一声，笑声越来越大，引来周围人的侧目，可她依旧旁若无人地放声大笑。傅文铎盯着黑衣女人看了半晌，声音低沉： 怎么称呼？ 黑衣女人没回答，而是说出了一个名字： 傅文铎。 接着她看向街上的所有人，看到白若瑶时，她视线一停，她笑道： 唐默、傅文铎、宁征，这个游戏真是让人惊喜。唐默，我发现那个人在用很有趣的眼神看你，你们认识？ 唐默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白若瑶朝他挥了挥手，做出口型：唐唐。唐默冷冷地说： 不认识。 黑衣女人说： 不如我们打个赌，你要是猜出我是谁，我就告诉你他的身份。正好我也有点讨厌他，我讨厌的人不多，死之前碰到一个比较讨厌的也是难得。他和你们的关系看上去不怎么好，膈应他一下挺不错的。不过你要是猜不出，我要你最重要的道具。 你确定要打赌？ 是，你不想打这个赌？也行，我从不勉强人。 我和你打这个赌。 黑衣女人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她饶有兴趣地看着唐默。她从没以这么认真的眼神凝视唐默，或者说在傅文铎出现前，唐默本以为这个女人对她和宁征是有兴趣的，而她也从没掩饰过那种兴趣。但是在傅文铎出现后，一团炽热好战的火焰瞬间在这女人的眼中点燃，根本无法掩藏的战意在她的眼中熊熊燃烧。但是他们并不认识，如今他用同样认真的眼神看着唐默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